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Hello， 欢迎大家翻嚟第二节嘅轻弹浅唱李伟才。我哋成日要记住呢样嘢，咁就冇咩心理压力噶嘛。因为咧，阿 Eddie 咧都系我哋嗰几个小组嗰啲召集人嚟嘅，咁我哋一定要努力啲，塑造一个良好啲嘅形象嘅。因为而家佢又俾人叫做左交 大中华左交， 大中华交或者系唔识经济理论嘅大马嘅经 理啦，又话佢 反中反美嘅学者啊，咁样啦，咁好多标签嘅，其实越多标签咧，即系越好啦，即系越多顶帽啊，咁样嘛。咁好啦，我哋而家呢度咧就可以轻谈下，就系阿 Hoff 第一本睇佢嘅一个书啦，就系反转经济学，因为你系金融界啦，做咗十几年啦，亦都系去中大嗰啲即系嗰啲 global finance 嗰啲学系毕业嘅，即系呢啲系 quantitative finance 啊，量化经济学嘅。咁你用一啲比较专门大啲观众听众都听得明嘅角度嚟讲下呢本反转经济学啦。 不過先講翻 quantitative finance 嗰樣嘢，我其實諗翻起咧，其實而家讀嗰啲嘢咧，其實好多時候喺工作上其實冇乜嘢點樣運用翻出嚟，所以話講翻啲好專業嘅，即係如果我哋而家同大家講呢個 differential equation 啊 ，Black Scholes option pricing model 嗰啲咧，我唔記得咗，算啦。所以咁講翻呢個反轉經濟學，其實仲有一個淵源，即係其實頭先都係講話書點，即係讀咩書就同阿 Eddie 結緣啦。咁其實我最即係點解會後屘真係會認識咗 Eddie 咧？其實就係佢喺本書最尾嘅時候咧，就提到呢個繁榮反思小組。咁就跟住佢又講，即係嗰陣時就話佢有一個咁嘅小組，咁跟住就佢嘅 Facebook 就係咁想去繼續即係去接觸多啲呢方面嘅嘢啦。咁跟住我就真係好神心咁，即係去走上去繁榮反思小組睇下啲咩咧。第一個發現咧就係發現我有一個朋友咧，就都係嗰個 group 入面嘅成員嚟嘅，咁係啲佛教圈子嘅朋友嚟嘅。咁跟住就同佢傾開偈啊，咁跟住就之後有啲活動咁就 join 咗，咁跟住之後咧就識咗阿 Eddie 嘅。 係，咁但係本書咧？ 咁本書咧其實就我嘅印象就係我覺得咧，即係如果呢本書咧係比喻咗一部電影嘅話咧，咁呢部電影咧就係將30套電影嘅 trailer 咧就剪埋一齊形成一套電影嘅。 哇，咁即係可以係煲可以係扁嘅啫喎。 唔係，可能你會吹緊佢，可能 你黑全部都係蒸嘅， 蒸嘅， 全部都係蒸嘅， 好多唔好睇嘅嘢。不過就將最好嗰啲 cut 曬落嚟。 OK， 你又睇過啦，你點睇咧？即係反轉經濟學嚟講， 反轉經濟學咧，嗱，我就彈嘅，佢哋就 唔緊要，唔緊要，我哋輕彈啊， 係啦，輕彈， 係啦，輕彈， 咁 彈 啊。大體上面，我覺得其實俾好多推論咧，其實係啱嘅。等大家反省，而家傳統我哋覺得個社會究竟股價升。是不是等於個人民生活 有改善呢我覺得是想這些東西但是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裡面可能舉一些例子可能有些真的從業員覺得那些細節好像有些硬硬令到覺得本書不好看不對但是如果那些地方改了令到那些從業員覺得喂 OK 那 buy 其實就真的達到那本書的目的了因為那本書我覺得它的 target 不是只是我們的最近如果是那金融界的從業員他覺得真的經過本書想想其實個世界應該這樣走那就會好很多了、 真的反思到那個經濟即究竟是怎樣運作樣我最近呢我看到、我最近先看回讀媒裡面有一篇成萬幾字那麼長的文章就是評這個反轉經濟 學是 我真的看完之後我就立刻有個感覺因為他呢就其實佢即係嗰個評論嗰個人咧，其實就係叫做企喺右派或者所謂新自由主義嘅角度去講啦。咁其實佢每一點咧，佢都係話，即係佢認為 Eddie 講嘅新自由主義就咁，但其實咧佢認識嘅新自由主義者咧就咁，其實唔係咁樣嘅。咁但係講完之後咧，其實就咁究竟會唔會呢個講嘅新自由主義同嗰個人講嘅新自由主義其實係兩樣嘢咧？而大家就冇 specific 咁樣去講，其實係。邊一個嘅經濟學家或者係邊一本書入面講過啲乜嘢，咁就變成咗係真係各說各話，咁即係好籠統咁樣即係叫做作為咗一次 dialogue 咁樣。 即係我都睇過篇，嗰篇我覺得最大嘅特徵就係話Eddie 係講緊新自由主義，主要唔係講佢哋點運作，係講個影響。而嗰篇就係講其實佢哋嗰啲嘢點 act， 因為你點 act， 你嘅目的係咁，同你最後嘅回收其實係可能唔同噶嘛。而 Eddie 其實就唔係講佢 act 嘅目的，係講嗱你 act 完之後個回收而家係咁樣樣，咁點搞咧？係啦，所以我覺得其實 exactly 冇衝突嘅，不過大家係即係立個論係唔同，講一個講你進行嘅目的 ，Eddie 就講嗱進行咗呢樣嘢個回收係咁啊，佢結果唔 OK 啊。 係啊，呢個好重要，因為其實Eddie 咧每一本書咧。佢啊，而家越送就越少嘅，即係以前送書送多，以前唔好賣啊嘛，而家好賣就唔使點送啦，係嘛 ？OK， 咁佢就好希望人哋咧寫翻嗰、那個即係 comment 俾佢啊，或者同佢傾嘅。咁呢個係啱嗰啲作者希望有 feedback 啊嘛。咁其實喺反轉經濟學之後，或者係六十幾嘅青蛙之後咧、我哋都係好希望喂有啲即係叫做有份量嘅人物啊，用持不同嘅角度嘅大家嚟。做得下落嘅，所以點解我哋今次揾咗 Hoff 嚟咧？即係佢係有業界業界嘅係啦，已經有好多 terms 我哋應該會講，我哋都 mark 低啲 highlight 出嚟嘅。即係又係講翻 Eddie 佢嗰個創作嘅模式咧，就係佢唔明佢就去問嘅。咁啊，我可以答翻你啦。佢咧一段時間已經猛俾我猛俾啲 DVD 我睇啊。Corporation 啊， Inside Job 嗰啲 啊，係啦，Michael Moore 啊，Inside Job 後期啦，即係早期嗰啲就係、是、即係美國就冇咩好啦，好咧就係佢個嗰個 media， 即係個電影啊、電視嘅媒體咧就好 free 嘅，咁好多咧都係批評翻佢自己本土發生嘅咩事咁都啊，即係雖然冇乜人睬佢，但係咧佢哋又有啲咁啊，我一提睇啲 DVD 啊，嗰啲不公義啊嗰啲嘢啊 ，Corporation 嗰啲咁。咁啊，開始咁，所以佢就係成日話，哦，咁佢成日新聞嗰啲經濟點解咁樣個 micro 嘅咧？每日嘅經濟唔應該咁啊，咁樣，咁佢就有興趣去睇個經濟嗰度啦，咁樣。咁啊，呢個就係嗰個元氣啦。咁最大嗰個衝擊就係你睇嗰篇文章，就係咧，2008年尾咧，即係爆咗煲之後咧，就係、是、我哋就成立咗，即係許浩照，我哋就成立咗繁榮粉絲小組啦。我哋仲攞曬 banner， 真係㗎，我哋攞曬 banner 上街㗎。 四方陣 上街嘅，我哋 logo 都我畫嘅咁樣，即係我 design 嘅 logo 嘅。咁嗰陣時就係開始咧，佢就好犀利嘅，即係佢去睇書或者去消化嗰種吸收力咧就好強嘅，但係冇實戰嘅因為佢投資都好成功嚇，佢投資都成功。咁但係就係睇完咗咁多咧，咁啊每睇完咁多嘅時候又講啊呢、這個又點樣講，呢、這個點樣講，即係好多而家嘅大作，除咗21世紀資本論未睇曬，未睇曬未出嘅，咁啊一路就大家一路分析嘅咁樣，咁啊變咗咧就慢慢咧就形成咗，咁佢每一路佢其實開始寫咗成兩年幾嘅，即係個構思，咁啊有啲 draft 咧，咁又 send 俾一啲熟嘅朋友睇翻咁樣。咁我一路都有啲 comment 寫翻，我而家 remark 翻啲 comment 喺度嘅。咁到而家嘅 comment 咧，都仍然存在嘅。 雖 然説話，即係阿 Pegasus 講啦，呢本書咧係睇出或者反轉經濟好多咧，睇出嗰個結果出嚟，嗰個問題，哇！呢個問題真係爆煲喎，即係衰咗喎，貧者越貧喎，富者越富喎，越對住社會越嚟越唔公平喎咁樣。咁但係當然，佢就係一個。即係我哋共同嘅偶像啦，即係我同阿 Eddie 共同偶像咧，就係阿羅素，英國嘅大哲學家羅素，就係一個哲學家嘅理引啊，可以解剖得好清楚。但係解咗出嚟咧，就醫唔到啊嘛，暫時。即係好多人喺對呢個資本或者係對其他嘅分析嚟講，都解釋到嘅，就醫唔到啊嘛。咁馬克思曾經想醫過啦嚇，咁佢嗰啲大夫就係列寧啊，係啊毛澤東啊，波爾布特啊嗰啲醫成點大家知啦，醫到死曬啦。咁金正恩嗰啲就唔算嘅， 金正恩嗰個唔係大夫嚟嘅，夫嚟嘅， 一流都即係嗰啲唔信。咁即係係好好嘅，即係我哋而家中觀好多老友記啊，我哋身邊朋友嗰啲口碑咧都係哇係喎，睇到個問題喺邊度咯喎。咁但係即係究竟嗰個 solution 係點？ 我突然間諗到一個問題咧，就係嚟反轉經濟學佢講。幾廿本定百本書咧？ 係啊， 咁我諗佢睇書係睇得好快嘅。佢有冇講過佢有咩秘訣可以即係點咁快可以吸收知識咁快？ 呢、這個又要講啊，輕彈淺唱啊，唱啊，佢咧即係嗰啲天生咧就某啲嘅腦細胞就醒啲嘅。咁但係咧 即係我哋啲老友啊，或者佢老婆都係咁講啦。佢某啲嘅腦細胞就係即係留咗啲功能出去嘅，嚇、嗯。咁、啊、某啲嘢佢記得好犀利嘅，我電影都叫好勁㗎啦。啊，我同佢另一個大家共同興趣係電影，但係啲電影咧居然係某啲嘅位唔係好重要嘅位，某啲人講嗰啲咁嘅句對白嗰幾句嘢，哇！呢幾句就好犀利啦咁樣。咁、啊，我另一個朋友就而家叫做林佩里啦，以前叫林達達嘅，咁我哋都大家都有一段時間啦。就聚埋過咁啊！哇，林達達嗰陣時喺寫影評就好好嘅，而家佢都仲係喺啊嗰個亞洲周刊都有一個固定嘅影評嘅。咁、佢都照講我記得係假如愛啊！哇，假如愛佢用好多唔同嘅 angle 嚟分析啊，張學友嗰套假如愛。 如果愛 係如果愛， 如果愛係如果愛。咁啊，阿林達達咧，哇！你呢個咩 friend 嚟㗎？即係喂，講到咁樣，咁但係佢咧，佢係個 angle， 你無論 buy 唔 buy 佢，或者佢有冇個基本電影嘅常識，佢個 angle 好清晰嘅。咁、但係你講得好啱，因為正如好似我哋睇到啲書多嘅，就越睇到越快嘅，因為佢基本嘅進路啊，佢個思考嘅模式係點咧，你都知嘅。咁佢睇嗰啲咁嘅書咧，尤其啲英文書嗰啲咧。咁佢真係睇得好快好快，好犀利嘅。咁我同佢出聲去飲茶，佢誒、我而家有呢本睇完啦咁樣。咁佢亦都真係攞到啲精華出嚟嘅。咁、但係阿 Peterson 講佢係咪 quote 到嗰啲 exact 嗰啲咁嘅例子嚟到 細節咧？ 係啦，嚟反證到咧。咁、有啲人彈佢啦，你記得啦。就算喺電台又有，喺啲 Facebook 又有。唉、呢、這個李博士都唔識經濟嘅嚇、即係講嚟都冇謂。好似嗰、那個嗰篇萬幾字嗰個評論咧，就係、根本就橙同蘋果嚟嘅嚇，即係佢講嗰啲嘢，你都唔係自由主義，佢就話係自由主義。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如果真係有啲即係呢方面，我哋可能搞啲 forum 啊都啊，當然我有買告白啦嚇、我就策劃咗啦嚇，喺二月八號第一講，就係喺Good Lab， 即係好單位同人人學社合辦嘅。咁我哋有一個一系列七大講者嘅系列， 依家又多咗啊，係咪唔好六個？ 七個而家，七大講者。 超 英文 加埋最緊要。 係啦，冇錯啦，七大講者。咁啊，李偉才啦，毛石強啦，即係我哋呢三個就係我哋嗰個叫做繁榮反思小組啦。 文明急救組， 毛 石強。 文明急救組 係你三個嘛？ 係，文明急救組嘅三個啊，我哋就係以前就喺主場新聞寫嘢嘅。咁啊，另外就有黃英奇啦。謝家驅啦，即社企之父啦，黃英奇而家就好多社會創新㗎啦，咁仲有林超英啦，就同埋陳曉雷，咁佢哋咧就一齊咧就會每個人一個月就喺就搞個活動嘅，咁歡迎如果聽得到，又係好唔順李偉才嗰啲經濟理論嗰啲，就歡迎去Good Lab 係全部免費嘅，咁我哋就咁樣嘅，我哋希望就係即大家多啲互動，就唔係話踩唔踩嘅即係理性討論咁啫嘛。OK 啦，咁我哋。反正呢啲學就叫講完啦，有冇補充？ 冇啦， 冇補充啦。咁好啦，重點啦，其實咧令李偉才好轉型嘅咧，其實係69億一隻青蛙，好轉型嘅真係基本上，好多人睇完之後咧都覺得哇呢本嘢係好犀利喎。咁事實上佢都俾我睇咗好多外國嗰啲關於即係global warming 全球暖化嘅書嘅，咁但係一撅一撅嘅，但係佢呢本咧。即係感覺上啊 ，Pegasus 咁講啦，哇，係真係將佢好有系統咁樣，就 integrate 集大成嘅。 係啦， 咁 Pegasus 你點睇啊？呢本 我最緊要就係話，你好多時候你睇全球暖化，大部分人睇嘅書都話 ，OK， 有班人就話全球暖化緊，通常就另一班人話其實唔係嚟噶。咁咧，佢嗰本書包咗咧，就去點樣話唔係全球暖化，去嘗試解拆佢哋嗰啲 claim。我覺得呢個係好緊要，因為好多時候你睇嘅嘢係逐少逐少，你就睇，總之你覺得係有兩堆人喺度。自己鬥緊法啦，唔覺得有清晰嘅方向。但我覺得嗰本書最緊要就係佢除咗 call 咗實例之外，仲喺度嘗試去 call 翻啲嘅一啲例子，去話全球暖化係假嗰班人其實係錯嘅。我呢樣係嗰本書最重要，因為呢個冇乜書去針對嗰啲話全球暖化係錯嘅人嘅 counter argument係啦。我呢個好重要嘅。 好，我哋下一次翻嚟就可以重點講呢本。